官人哦，好久以前的东西。好，那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才很多人在排队，那没关系，我就慢慢开始哦。刚刚这个我跟一个学长见面哦，那他在念那个台大工华组的时候呢，是我大我一届的学长。在当年他念书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哦，因为他论文呢不写，跑自己跑去当律师哦，然后呢。那时候他大概一个月哈，他跟我讲，他是一个月，如果不算不加那个成，等于说不扣掉成本的话，他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将近40万，哦，一个人这样跑来跑去，哦，一个月大概最多的时候哦，将近40万。刚刚遇到他的时候呢，我就说，哎，那你这样如果照这个钻研速度赚钱，你现在应该好几栋房子哦。说没有哦，说呢，大概从这个前年开始哦。他的收入呢就锐减成每个月大概10万块左右，哦，大概10万块左右，大概10万块对很多人也还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尤其是在座各位如果等于说还是学生的话，会觉得这个数字很大哈，但以后你就觉得很小了。那后来呢，这个他跟我讲，他就说呢，大概这一两个月来呢，哦，他大概收入再减成大概6到8万，然后6到8万，好景不常在哈。那当然跟律师的人数有关系啦，有关系。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他跟我讲说呢。知道大家知道有一种叫律师的健保，叫做所谓的法国基金会，你登录的话呢，他可能比方说每个月哦会给你一些案子哦，一些这个比方说一件就3万块哦，3万块啊，里面什么阅卷费用啊、计程车钱啊，然后都要自己出。那他那时候呢，他跟我讲，他登录了一个工会哦，一个工会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会。那时候呢，平均哦，这个会呢就会每个月就给他大概平均1.5件的案件哦，1.5到3件的案件，都蛮多的。结果他现在呢，哦，大概登录了3个工会哦，结果每个月呢也是1.5件哦，还是1.5件，但他登录了3个工会哦，桃园啊、台北等等哦。那所以从这个看起来的话呢，知道说其实好景不常在哦，好景不常在。那我跟大家讲过呢，如果大家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话呢，哦，那一定是自己要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哦。那也好巧不巧呢，昨天有一个事务所哦。规模很小，跟我关系比较密切一点，然后就要升一个秘书啦，哦，升一个秘书。那结果不到104呢，哦，大概拖了大概不到一天哦，就来了30几封履历哦，哦，30几封。那30几封履历里面呢，哦，大概有大概将近8个人哦，那7、8个人吧，哦，是有国外的学历哦，就是从美国的那个硕士回来，可是在美国没有考上律师啦，台湾也没有哦，这样的人也来应征秘书。一个月薪水多少钱呢？哦，当然是写面议啦。不过大概来讲，一个月薪水可能不到3万块，哦，不到3万块。但是一天之内就三十几个人来应征。那时候我就帮他看看履历啊，所以这些人适不适合。那通常呢，在履历表上面哦，那第一个会排除掉的就是照片。因为现在时下很多年轻人那个照片就想用那个大头贴式的照片哦，那很糟糕哦。虽然说这样讲起来就有点古板了，不过像那种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无名正妹的网站有没有？就是不管去巴黎啊，还是伦敦啊，还是台湾的什么地方，都是一张脸而已，有没有？哦，这是一张脸而已，那就是充斥这种照片。那通常呢，如果男生女生都一样，如果是这样一种不正式的照片的话，通常都是直接放垃圾桶啊，哦，直接放垃圾桶，就这样放垃圾桶就放了大概15、16封的履历，哦，就已经在垃圾桶里面了，哦，很浪费纸啊，哦，就不要来应征算了，哦，那另外几个人再去竞争这样子，所以一个小小的工作都这么多人来竞争，那我想在座各位自己应该也知道说呢，现在的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昨天呢的下班时间哦，昨天大概是快2点才下班，哦，在然后早上一大早就起来干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呢下午呢再很开心的跟各位共度哦，所以是这算是我一个礼拜最快乐的时光哦，这个大家相信我吧，至少我要跟大家这样讲，好吧？那上次上课呢，我们是讲到有关于行政处分它的这个主动哦，行政机关的主动撤销哦，主动撤销和主动的这个废止。那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呢哦。就是在行政处分有瑕疵的时候，哦，我们说呢，行政处分纵使有瑕疵，但是依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一个原则，哦，说行政处分呢，它原则上是有效的，哦，是有效的。其实所有的行政行为呢，它即使是有瑕疵，其实我想大家应该学到现在都应该会了解到，其实所有的行政行为呢，哦，大概来讲说完全100%没有瑕疵的，哦，其实很难。哦，其实非常的难哦，任何一个人呢都经不起查啦。我想，在座各位呢，如果要把过去这样重新翻找出来的话，你说你每个人都问心无愧哦，我想，这样的人或许很少，至少我不是哦，那问心无愧的人。那 这个行政处分或行政行为也是一样，它一定有它的瑕疵。那它的瑕疵呢，在我们目前的一个制度底下，大家就要知道一件事情：有瑕疵的行政处分，或者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呢，可能还是会有效存在，有效存在。当然呢，在一些情况底下，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瑕疵呢，来所谓的自律，或者是呢，要把这个有瑕疵的一个行政行为呢，因为它对人民的权利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把它排除。那排除的方式呢，上次我们讲过，主要第一条路呢，从请我们的法院来排除嘛，是从讲义的这个第一回开始呢，就跟大家讲过的观念。你看到一个行政处分，你认为它是违法或一个行政行为违法，那你就什么提起行政诉讼，只是诉讼类型的差异而已，或者是说有些公法上的诉讼呢，虽然说这个标的啊，虽然说它不是提起行政诉讼，它可能提起一般的诉讼，像我们的选罢事件，有人呢，比方说呢作弊，或者是这个贿选的选上一些这个公职的一个民意代表，那选上之后呢，那这个被人发现，他可能会提起一个选罢诉讼。那选罢诉讼本质上也是一个公法事件，不过呢会用一个所谓的民事程序呢来加以处理，这是我们法律的特别规定，那之后我们也会讲到。那总而言之呢，所有的一个这个行政行为呢，它都会基本上，那当然有些例外，但原则上都会受到所谓的司法审查，司法审查。不过呢，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另外一条路，就是除了由司法审查我们的行政行为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合法性之外，另外一条路呢其实是更快的，因为你要透过法院呢，基本上都是一个漫长的一条路，漫长的一条路，大家我想大家这个可能现在还没有不见得有这个所谓的真正的诉讼经验，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学校里面也好，或者是呢去参加一下这个法律服务的一些法律服务社啊等等，这个工作偶尔去就好了，不用这个，除非你很有理想，想要把公益呢当作是你一生的志业，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无聊，但是起码去看一下。那像呢这个法院程序呢，其实都是一个很难预测的，很难预测的，而且呢它的费用呢等等，都是这个缴了之后就像肉包子打狗一样有去无回，那上礼拜呢我们打了一个诉讼，标的金额呢是7亿多啦，7亿多，所以你诉讼费缴多少钱？700多万，就拿领了一堆那个2000块的钞票呢，去就等于说是代当事人呢，虽然说是可以用这个支票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我们是用现金的去缴。我看到那个钱在那边点呢，我也觉得心里面很痛，因为照这钱是永远拿不回来的哦。那就是这样，那所以法院呢会有一些它的这个程序上面的一些费用和它的一个程序上面所谓的你要做的劳费。所以今天我们集中在另外一个焦点是说，如果行政机关呢自己发现他自己的行政处分有瑕疵，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呢，把它加以主动的撤销或者是废止。那我们上次看到的一个部分呢，主要是集中在行政处分的撤销，也就是第九节的部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过，不管是行政处分的撤销或行政处分的废止，它不免会遇到一些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就是遇到所谓的有没有信赖保护的问题。尤其是呢，在我们撤销或者是废止一个对当事人有利的受益处分的时候，那不免呢，这个所谓的撤销和废止的所谓的信赖保护呢，就会跟我们要不要去撤销废止它呢，扯上一些关系。那这是上次呢，大概我们讲到的内容。所以呢，在我们衡量一些要不要撤销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讲说呢，那比方说呢，如果我们今天是要上次我们讲过撤销一个这个违法的受益的一个行政处分，比方说呢，我今天给你一个补助的行政处分，但这个行政处分呢可能是一个有这个瑕疵的行政处分，那这时候要不要撤销它呢？这时候就有两组价值呢在互相做拉扯，一组价值呢想要认为它应该要这个撤销的呢，其实就是依法行政原则，因为基于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呢，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不管它是好的或坏的就不应该存在。但是另外呢，当然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我们有信赖保护嘛，对不对？而且呢，当一旦这个行政行为做成之后，那就会有个法案定性的问题，所以呢，有时候这两组价值呢之间，就会做拉扯，就会做权衡，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章节里面会那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利益的衡量呢是最难的。那顺带一提的是呢，其实为什么说行政法它讲到最后其实不见得会很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原则很好掌握，永远呢。在砝码的两端呢，都是人权保障，一定是会比较重一点，至少在学理上面，实务上是不是这样子，当然见仁见智。不过呢，在学理上面，如果我们写考卷的话，最后我们回归到人权保障，大概不会错，大概不会错。但像民法为什么说它其实 到后来会是一个很难的学问，因为它是在利益权衡，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哦，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要偏哪一边都不对哦。那所以在我们讲到行政法的时候呢，我回归到一个原则，就是人权保障。那在这个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撤销跟废止的时候呢，恰恰好就是说，就是在有关于受益处分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考量比较多的事情。所以呢，上次我们才跟大家讲说呢，184页这个图哦，请大家稍微参照一下，就知道说呢，其实我们要撤销一个违法的或合法的一个所谓的对人不好的处分的时候，阻力都是比较低的。但是呢，要撤销一个什么撤销或废止一个对人民好的一个行政处分，通常呢阻力来讲都会是比较大的，哦，比较大的。好，那上次我们大概是讲到有关于这个我们看到125页这边哈，一些基本原则，好，就是行政处分的撤销的基本原则。那这里呢，我们有稍微提到过一个小小的争点，不过蛮重要的争点，就是说，假设呢，好，在126页这里，假设呢，好，因为我们的条文规定，好，是说呢，行政处分的法定就业期间经过之后，好，那行政机关呢可以去主动的撤销，或者是这个叫撤销，我们先讲撤销哈，撤销它一个违法的一个行政处分。那如果呢是法定就业期间还没有经过的情形之下，行政机关可不可以主动撤销？那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设计一个所谓的行政处分撤销的机制，其实就是让什么，让整个行政处分呢它的一个违法状态能够更快的什么，更快的得到矫治。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不行哦，没有什么不行。所以呢，在我们126页这里呢，列举的否定说和肯定说，不过学理上来讲都是比较赞成哦，多数绝大多数都赞成肯定说的见解。好，那实务上来讲，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趋势。不过呢，应该我想还是以肯定说为宗啦，以肯定说为主啦，为主。虽然说文义上来讲，似乎还是有一些这个否定说的空间。不过呢，从贯彻依法行政原则的角度，不应该做这么狭隘的解释。大概上次我们讲到在126页这个争点，那有关于157页、127页这里呢，一些关于这个撤销的效果，包含了撤销溯及既往的失效，及呢要返还一些相关的这个证件等等，我想上次已经都提过，我这边就不再赘述。那128页以下呢，是有关于违法的受益处分的撤销，好，受益处分的撤销。那有关违法受益处分的撤销呢，因为讲到受益两个字呢，就会有所谓的信赖利益的问题，好，所以在原则的130页的原则权衡上，我们呢等于说是有依法行政，好，这一个大的原则呢，就是跟什么信赖保护和法律定性之间呢，来互相做对抗。那看谁赢谁输。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看到，像我们129页这里所讲到的信赖保护，好，信赖保护。我们知道在信赖保护原则的一个权衡上面呢，好，当然我们要先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信赖保护，好，是不是真的有信赖保护。那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19条的规定，有些情况底下呢，可能我们不能够主张信赖保护。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讲129页最底下的括号小国字小写123的部分，包含像什么？包含像如果这个相对人呢，是以这个诈欺、胁迫或这个不正的方法呢，让行政机关做成行政处分，或者是呢，相对人呢，对于一些重要的资讯啊，提供不正确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哦，让行政机关做成处分，哦，或者是呢，相对人已经是明知啊，哦，明明知道说这个行政处分呢是有一个这个违法的情形，或因为重大过失而不知，在这些情况底下呢，你都不能够主张你的信赖值得保护。我想在我们讲到信赖保护原则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过行政程序法的119条规定，哦，那尤其在行政处分的撤销这一点，特别会着重，哦，这三个有关于信赖是值得保护的这个情形。当然呢，这三个应该只是列举，哦，只是列举，那应该已经可以包含了这个绝大多数的一个状况。那其他的像必须有信赖基础，哦，必须要有一个积极的信赖表现行为，哦，刚刚都是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的东西，只是要特别再强调一次，有关于信赖表现的部分，依我们目前的实务见解，会认为呢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表现行为，哦，积极行为，这边再次强调，哦，积极的表现行为。如果只是一个消极的，哦，消极的生活安排，哦，消极的生活安排不算，哦，那这种所谓的积极和消极呢，其实白话来讲就是说你外表看不看得到，哦，外表看不看得到，比方说我跟你讲给你一个建造，哦，那你盖房子，哦，正在那边盖，哦，正在那边盖，哦，当然呢就是一个积极的行为，哦，一个积极的行为。但如果你拿了建造之后，你只是躺在家里面想说，哦，我的房子可以盖得不漂亮，这时候呢是一个消极的生活安排，你还不构成这个积极，哦，不构成积极，哦，当然呢在这个真正的判断上来讲可能还会有一些差异，哦，比方说讲简单一点， 这个你比方说在一块地上面呢，你要盖这一栋房子好了，但这块地上面呢可能有一两栋很旧很老旧的建筑物，很老旧的建筑物。那这时候呢，你要这个比方说你因为要盖房子嘛，所以你要先把这两栋老旧建筑物呢拆掉，拆掉。那这时候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已经有积极的行为了？可能就会在实务上就会有一些争论的空间。为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讲说，我就是为了要盖房子，所以我才要这个拆掉这两栋旧建筑物啊。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讲说呢，你这个拆房子跟其实那么老那么旧的房子本来就该拆了，跟你是不是要盖房子可能不见得有一个直接的关联性。那这时候呢，在实务上就会有一些对于是不是有积极行为呢，会有一些认定上的一些模糊地带。不过我们知道一个原则是，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客观上面有一个积极的表现行为，积极的表现行为才能够该当。那再来强调一点是说呢，即使你符合了三个信赖保护的要件，你有信赖基础，你有这个积极的一个信赖表现的一个行为，并且你的信赖呢也是值得保护。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你的信赖利益呢跟公益之间，其实你有信赖利益，那你是不是一定可以维持你的处分呢？也不一定。那时候呢，你就算你有信赖利益，那你跟公益呢还是要做衡量，还是要衡量，还是要做衡量。那衡量的结果呢，我们跟大家讲过有两种，两种可能的情形。一种可能的情形呢，是说假设你的这个公益大于信赖利益的时候，那很抱歉，这个你的处分呢，你的处分还是要撤销。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在讲的时候，或许大家可能没有那么了解，不过呢对照一下，我想大家会更清楚。处分呢必须要被撤销，必须要撤销。但是呢，这时候呢可能会给你一些什么，会给你一些损失补偿。损失补偿，这个损失补偿呢在学理上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呢，我们叫做所谓的财产保障。财产保障，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一点。那假设反过来讲，比方说呢公益呢，这时候公益呢小于信赖利益，小于信赖利益，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处分就会把它维持起来，处分就维持，维持。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讲到信赖保护原则的时候大家就讲过，只是我们今天呢搭配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撤销这一点呢，我想大家就会更清楚，就更清楚了。好，那其中呢上面这个我们叫做财产保障，财产保障。以下这个呢我们叫做存续保障，存续保障，这已经算是在复习的。不过无论如何呢，无论如何，如果你真的有信赖保护，你真的有信赖保护的时候，那行政机关呢要动你这个处分，当然呢就会比较难度就会比较高，那他所付出的代价呢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大一点，比较大一点。好，那130页以下这边呢，我们说如果讲到这个撤销的一个效果，万一呢真的受益处分被撤销了，被撤销了，一样呢还是所谓的溯及既往，就是失去效力，并且呢这时候就比较会牵涉到所谓的一些证明物品，或者是一些这个不当得利的返还，不当得利的返还，像之前给你的东西呢你可能就要先还回来，先还回来，或者之前发给你的证照，比方说给你一个建筑执照，一个拆除执照，这时候呢你要还来，要还来，当然你也不还，可能为了一些证明之用你不还，但是呢你可能要加注一个所谓的经过这个撤销的一个戳记，才能够继续的保留。那这边呢不当得利的返还呢会是一个重点，会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呢上次我们跟大家提过，就一个公法上的不当得利，那我们的一个请求权基础呢大概就是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27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131页，最上面这里，大概是一个基本的规定。那我们特别跟大家强调过呢，127条的规定它是一个行政机关跟人民请求不当得利的明文，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人民呢可以倒过来，像行政机关当然就可以依照127条规定去请求这样一个推论。所以呢在整个总体观察来看的话呢，127条规定只能当作是行政机关的请求权基础，不能够当作是人民的请求权基础。人民真的要请求，顶多只能类推适用127条的规定而已，但是不能够直接去适用。上次呢我们应该已经跟大家强调过了，那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还有上次我们所提到的127条规定呢，只有规定说呢不当得利要返还，不当得利要返还，但是呢当人民不返还的时候，行政机关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呢去把这个钱要回来， 就是一个大学问，就是一个大学问。那上次我们提到的，就是两种学说，一种说法呢是说你可以直接发行政处分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另外一种说法呢是你必须要透过一般给付之诉的方式呢，去把这个钱要回来。那这里呢，我们可以这样从131页这个到132页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种说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31页，这边它有一个假说，一个直接做成下面处分啊，请求返还书，这个是一个什么100年度去年的一个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个座谈会的意见，座谈会的意见。那假说呢，就上次我们所提到的，就直接做成下面处分，请他返还。另外一说呢，在132页的这个底下这边的乙说呢，就是提起一般给付之诉，提起一般给付之诉。那各自的理由呢，我想上次我们跟大家提过了，就是说呢，如果是直接做成下面处分这个方式的话，当然对行政机关而言效率是比较好的，因为呢，它这个直接做成处分，它成本是最低的。但是呢，它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说呢，我们实务上认为，第一个可能欠缺法律依据，第二个呢，它可能它这个数额的部分还是需要法院的认定，不应该由行政机关来自行认定，所以呢，这个目前我们最高行政法院呢是比较多数采取乙说了，采取乙说。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134页最上面这里是比较多数呢，在这个座谈会里面反过来呢是采假说，采假说。不过呢，就目前我们去搜寻到的一些法院的实务见解，绝大多数的学说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判决呢，看起来还是采取这个乙说的见解，最高行政法院的部分，所以呢，在答题的时候，在选择上，因为比较多数的学说和最高行政法院的见解呢，还是采取要提起一般给付之诉说的见解。当然呢，最后的结论不见得你一定要采这个多数的见解，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你这两说呢一定要并成，不能够因为有这个座谈会的一个决议呢，你就想当然就认为它直接可以做成一个行政处分，因为这是一直来讲，不管是哪一等的考试呢，都喜欢考的一个问题，那在三等考试里面可能它会是其中一个争点，在有些四等考试里面它直接就变成是一整题的一个重心，所以这个议题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这在实务上面呢、常常发生，常常发生问题，常常发生问题。那在真正运作的时候呢，当然有时候也不会那么的严格。我跟大家讲过的，像有关于这种公法上的不当得利事件，很多行政机关呢，他还是不理实务见解，也不理学说多数的见解，而机关他直接做成一个行政处分，然后呢就送行政执行。那行政执行处呢，也就帮他执行，很多这样的案件，至少我就已经看过超过10件这样的案件，就是行政机关这边呢做了一个行政处分，就是决命他返还，结果呢，因为当事人当然不还。不还之后就送行政执行处，就去查封人家财产，通常这样的结果都是封不到了，因为根本没有财产可以封，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在这个实务操作上面，似乎也没有完全按照我们目前多数的最高行政法院的见解和我们的学术见解来100%这样子来做。不过呢，应然面的部分大家还是要知道，实然面的部分只是顺带的给大家做参考。那134页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数字小写3的部分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补偿的部分。那补偿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20条的规定。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的财产保障。你把一个受益的处分撤销掉了，对当事人而言当然造成了不利益，当然造成不利益。如果呢，他有信赖保护原则的一个保护的话，那这时候你就应该要给他一些合理的补偿，合理的补偿。那这个补偿的额度呢，最主要是规定在我们120条的第二项，不能够超过受益人因为该处分准序呢而可得的利益。那如果说呢，这个补偿的部分你有争议的话呢，要提起一个这个一般给付之诉，一般给付之诉来加以确定。因为呢，这时候我们在这个立法者的一个规划底下认为呢，这种损害赔偿它是一个行政处分以外的财产上的一个给付，必须要透过一般给付之诉的方式呢去加以请求。那135页的最上面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时效的部分，就是说呢，这个补偿请求权呢必须自行政机关告知其事由时起呢2年间不行使而消灭。那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呢，就算你都不知道，也5年之间也会消灭，这也是确保法的一个安定性起见。那135页以下呢，是一些这个相关的实务见解，相关的实务见解，就请大家呢自行参照就可以，都是跟我们的117条有关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就直接看一下137页，有个95年判字，就以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 93最中间这边有个95年判字1750号哦，1750号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直接看到那个叫1234哦，第四行后半段这边哦，说又哦，又该条所称的法定就业期间经过后呢，系指行政处分的，因为法定就业期间经过后，不能够再以什么通常之就业途径予以撤销或变更而发生刑事存这个确定力者而言，这个刑事确定力这个用语呢，事实上是很有问题的啊。其实它应该是用刑事的存续力，哦，这刑事确定力呢是一个比较早期的用语哦。不过看起来这个可能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呢比较老派一点哦，因为可能比较这个年纪大了一点哦，所以还活在过去。他说，发生刑事确定力者而言呢，和与上述人对原处分与法定就业期间这个提起行政救济呢并不相涉哦。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实务见解哦，给大家参考一下。也就是说呢，他认为你真的要去撤销或什么的话，那还是要等到法定就业期间经过之后哦，才能够主动撤销。不然的话呢，跟我们这边在法定就业期间经过之前呢具体救济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哦，这是比较保守的。那大家不用去这个一定要跟着他走哦。我跟大家讲过的，目前多数的学说呢都是赞成说，其实呢，法定就业期间经过之前呢，还是可以去救济的哦，还是可以救济。那这边这个实务见解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哦，那这部分就请大家看一看就可以。那回过头呢，我们再去看有关于在响应的113页以下，关于所谓的行政处分的废止，好，行政处分的废止，行政处分的废止呢，好，当然它的问题呢，会比我们行政处分的撤销呢，稍微再复杂一点，好，这复杂当然不是在于说这个技术面上的复杂，而是在这个所谓的衡量利益上的一个复杂，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我们知道废止行政处分，这个废止两个字，它的前提是什么？是一个所谓的合法的行政处分，好，一个合法的行政处分。我们看一下113页这边的概念，我们看到括号国字小写一的部分，然后行政处分的废止呢，是将已生效的一个合法行政处分加以废弃，好，是合法的，好，既然是合法的，当然就是会跟依法行政原则作对，好，既然是合法的东西，为什么把它废弃掉呢？好，那再来是这个合法，这个是不是合法呢？是它的判断基准时点呢，是在行政处分的做成当时。哦，做成当时来判断呢是不是合法。那有关于行政处分的废止呢，在本质上面呢也是一个行政处分。有关于括号二的部分，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稍微帮大家补充一些这个小问题好了。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有关于行政处分它的合法或违法，你要用什么时间点来加以判断？哦，当然我们在这边已经讲很清楚了哦，如果是在这个行政处分的撤销或废止，它是不是合法或违法，这个时间点呢是以行政处分的做成当时呢来判断。那做成当时当然有它的事实面，有它的法律面，哦，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的做成时呢就是它的判断时点。因为呢，我们不排除说一个行政处分当做成之后，有可能呢法律会变更，有可能事实会变更。那你可不可以说你事后的一个变更，就是说当时的处分是违法的？哦，至少就我们目前的多数说而言，是认为呢应该要以处分做成当时的时代背景，哦，这个法治背景来做这个判断，哦，来做判断。那在行政法院的实务上面怎么去判断，哦，或者是我们目前比较稍微多数的一个见解里面怎么去判断，我们这边也稍微帮大家补充一下。我们知道呢，尤其在行政处分这一点，哦，其实它可以分成这个撤销还有课余义务之诉，哦，当然之后呢，我们如果把非行政处分也加进来，还有一个一般及不之诉。那这里我们就简单的，哦，先跟大家讲一下，分成两种。如果是撤销诉讼，如果今天你对一个行政处分提一个撤销诉讼，那这时候呢，法院要审查，那你就是说，哎，到底呢，你认为你说你这个行政处分呢是这个违法的，哦，是违法的，那这个违法时间点去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判断？哦，那这时候呢，如果是这个撤销诉讼，好，这边我就直接讲一下好了，这个主要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行政处分它的违法判断基准时。违法判断基准时，你要来看基准时点，一个基准时点。那这个基准时呢会随着诉讼类型的不同呢而有所不同。如果是撤销诉讼呢，它的违法判断基准时呢，是处分的，跟我们这边讲的一样，处分的做成时，处分做成当时。所以呢，行政法院他在判断的时候，他已经判断说，哎，我去回溯一下，哎，当时呢，这个法律怎么规定的？哦，行为时的法律，处分做成时的法律怎么规定的？啊，所以说处分做成时的法律呢，哦，的确它都合乎规定，这时候呢就没有违法的问题，哦，就没有违法的问题。那如果说呢是给付诉讼， 是给付诉讼。那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行政法上面我们提到给付诉讼的时候，它的含义就包含两种，就包含两种这个诉讼，我们之前应该也这样谈过，不过我们这边呢顺便来强调一下，行政法上的给付诉讼其实分成两种，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客旅义务之诉，客旅义务之诉，另外一个呢是所谓的一般给付之诉，一般给付之诉。那大家会讲说奇怪了，客旅义务之诉怎么会是一个给付诉讼？其实在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诉讼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过，其实我们看到一般给付之诉，一般这两个字 ，art minor 这个一般这两个字呢，其实是有含义的，有一般就一定有特别，就一定有特别。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客旅义务之诉呢看成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给付之诉，特别的给付之诉，它也是一种给付，只是它比较特别。它特别在哪里呢？特别在于说，它要求的是我们要这个请法院呢，让行政机关一定要做成或给付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行政处分。那一般给付之诉之所以一般呢，是因为它给付的内容呢跟行政处分无关，跟行政处分无关，所以客旅义务之诉呢就是一个特别的给付之诉，所以它也是整个广义的给付诉讼的一环。所以大家之后在教科书也好，或在这个考试的时候，或在实务的这个一些相关的文件上面看到一些有关于给付之诉的描述，那当然呢，绝大多数的状况它应该都是指一般给付之诉，但是不排除呢，这个给付之诉有可能会指所谓的客旅义务之诉，客旅义务之诉，因为客旅义务之诉的本质呢，也是一个给付诉讼，当然这目前不是我们在这个讲解里面所要强调的，不过顺道让大家去复习一下。那给付之诉它的违法判断基准值是什么时候呢？依照我们目前的一个多数以及呢这个实务上面的一个比较这个主流的见解，是认为呢要以什么以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时的时间点作为判断时点。事实审这个言辞辩论终结时，判断时点。当然这两个我们都是讲比较多数的说法，有关于行政处分的这个判断基准时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学术也是汗流冲动，是非常多不同的见解。那我们今天呢先把主流见解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是至少了，至少在这个之后的考试上面遇到的时候呢，你不会这个选错，选错边站，那至少呢你也知道说呢目前的一个基准点怎么去定，怎么去定，这边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最主要的我们看到撤销诉讼是在行政处分做成的当时呢，就是一个基准时点。那这里我们看到了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撤销那我们说呢，那或者是行政处分的废止，它的合法或违法的判断时点是什么时候？基本上就在行政处分的做成当时，做成当时这是一个判断时点的问题。好，那合法不单处分的废止呢，基本上问题呢稍微相对来讲会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废止对人民不利的一个处分那要废止一个合法的不单处分那113页以下呢，这边应该都很比较简单的可以去理解一个是必须是一个合法的不单处分，而且呢废止后呢不能够人为同一内容的处分如果你废止之后废止这个合法的行政处分之后呢，你之后还是得做出一个同样内容的处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整个程序呢反而更不经济更不经济。那这个什么叫做废止后呢非人为同一内容的处分，可以分成细分再细分成两种情形。如果呢是基础处分那基础处分的话，你不管你怎么废，你最后要做的时候，你还是得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所以呢，如果是基础处分的情形，你就很难说你废止之后你不做成同一个内容的处分，因为法律就已经规定你要做什么样的处分所以这时候呢，基本上你就不能够去废止。那如果呢，这个负担处分呢是一个裁量处分，而且呢，这个裁量处分呢又没有所谓的裁量减缩，好像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在释字第469号解释的情形，那这时候呢才能够说它是一个废止之后不会为同一内容处分的情形这边呢顺便再提一下。那114页这边的这个阿拉伯数字3呢是须非依法呢不得废止者有时候呢法律规定可能会跟明文规定说呢不能废止，或依照法律的一个整体的意思来看呢它是不能够废止的不过这个情形呢是比较少见比较少见的。那大家可以看到114页呢有关于 合法的不当处分的一个这个被指的几个情形呢，我们是依法行政原则和法定性原则和公益性原则呢来做对抗，好，来做对抗。因为呢，从依法行政原则的角度来看，它是合法的行政处分嘛，好，那从法定性质呢都已经做出来了，那尽量就维持这个法律秩序，不要再变动，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对抗什么？对抗公益原则，好，对抗公益原则。那115页呢，在我们合法的被指的一个不当处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25条的规定，它的被我们撤销是溯及既往，但是被指的是向后哦，向将来的哦，是自被指时呢，或自被指的行政行政机关所指定的较后之日起呢，来失其效力哦，失其效力哦，所以它的一个失效的模式呢，可能跟一般我们的这个撤销呢是不太一样的哦，这等等下我们看到撤销一个这个合法的受益处分也是一样。那其中当然也涉及到证书或相关物品的返还，好，这个就不在话下。那底下呢，看到这个这个国字小写三的部分，合法受益处分的废止，哦，那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哦，就是说呢，这个毕竟它是一个对人民有好处的行政处分，又是一个合法的，那你凭什么呢？这个说废止就废止，哦，说废弃就废弃，那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些正当性的基础。而且这个正当性的基础呢，可能要非常的严格哦。所以上次我们跟大家提过，在123条的规定，有关于合法受益处分的被指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所采取的规范模式是一个列举的模式哦，是一个列举的模式。换句话说呢，一定要有这几个状况，否则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去废弃，或者是废止一个合法的这个受益处分哦。那这些情形有哪一些呢？有一些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哦，包含像什么？换一下，我们讲一个116页，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3的部分，附加负担的一个行政处分呢，受益人没有履行该负担者，哦，上次我们讲过行政处分的付款，比方说呢，我让你去留学，啊，然后但是呢，我付了一个这个负担，是说你这个留学期满之后，立刻呢就要回国，不能够无故滞留不归。那如果你没有去实践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当然我们可以透过行政执行的方式呢，哦，去逼迫你履行，哦，比方说扣你代金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呢，哦，其实我们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透过行政处分的废止的方式呢，我直接把你的整个补助你留学的行政处分被弃掉，哦，废止掉，哦，这是我们之前已经看过的一个情形。那其中阿拉伯数字2的部分，我想这个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就是行政处分这个行政机关呢，保留行政处分的一个废止权的，哦，废止权，就是说呢是废止权的这个保留这样的一个付款的。哦，那这时候呢，当然呢你不能够这个说这样就不能够废止哦。那其实这时候呢，尤其你在拿到行政处分的时候，你就预期呢，哦，说这个可能之后会有废止的可能性哦。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哦，比方说你要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要建屋，那这时候可能保留一个废止权，说啊，以后之后呢，如果一旦发布，比方说陆上台风警报或，哦，怎么样的一个有什么风灾哦、天灾等等，那我呢就会把你的这个执照废止掉。好，哦，这是第二种情形。那其他的部分呢，可能大家还没有看过，不过我想理解上应该都不会有太困难。那像115页的这个阿拉伯数字1呢，是有关于法规啊准许被指这，好，有些法律规定啊是特别规定的是可以被指，比方说呢像渔业法相关的规定，因为国防环保的要求会把你的许可呢加以这个撤销。那这边的撤销呢，其实本意呢就是所谓的被指，好，就是被指。所以这里呢，我也顺便提醒大家一点哦。在我们比较早期的一些各论性的行政法，很多呢，它没有去区分什么撤销、什么废止。这时候你有时候就要去特别去自己去判断说，它到底是一个合法行政处分的一个撤销，这个废止，或者是违法行政处分的撤销。像这里讲到渔业的一个规定，你说呢，我先给你一个这个捕鱼的一个执照，哦，捕鱼的许可，之后呢，可能因为我要国防啊，哦，等等一些相关的因素，那我要呢就把你的执照呢这个废止掉。那这时候你用撤销的用语呢，显然就是一个比较早期的用语啦，哦，比较早期的用语，就是撤销跟废止部分，哦，这个在早期的一些法律里面呢常常会发生。不过呢，比较晚近的，尤其是行政程序法呢实行到现在都已经超过10年了，那大概来讲呢，都该修的，哦，大概很大一部分的都修过来，只是还有少数的没有修过来而已。那这里说讲到像渔业权的一个这个核准，哦，它的一个废止部分，就是可能因为事后的一些公益的考量因素，可能会把你的这个许可呢来撤销掉，哦，像这个废止掉，哦，就是精确来讲应该是废止。那像比方说最近，哦，不是说北韩要发射一个火箭，对不对？那火箭呢可能会掉在一些相关的这个海域上面，那这时候我们就暂时的去废止掉我可能在一定时间之内发给你的一个渔业许可，哦，那这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其中我们从第一款到第三款这些状况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大概来讲，当事人都会有一定的预期啊，哦，都会有一定的预期。比方说呢，你看拿到一个行政处分，上面有付款，你自己就应该知道，你要知道说，如果我不履行这个付款，我的整个行政处分呢，都可能会被废弃掉，哦，被废止掉。那这个第二个呢，说废止权的这个保留的部分，哦，你拿到这个行政、这个、开发许可或拿到这个建筑执照，你就知道说呢，以后台风一旦来，我可能这个执照就作废了，哦，就作废了。那第一个情形呢是，其实你自己看法律的规定应该也知道，哦，应该也知道说法律就已经公示的给你看，就已经明白告诉你说呢，在一定的情况底下，你的渔业权呢可能会受到限制。那这三种情形呢，既然你都已经能够预期，所以呢比较没有所谓的信赖保护的问题，哦，比较没有信赖保护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讲义的118页，我们先看这个部分，哦，就不用再跳问的。阿拉伯数字三的括号一，我们有个请求权基础的部分，说呢，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23条的第4款和第5款的规定，废止授予利益的合法行政处分呢，对受益人因信赖该处分招致的一些损失，应该给予合理的补偿。换句话说，依照我们行政程序法126条规定呢，能够给予损失补偿的这种所谓的行政处分被废止的情形呢，并没有包含我们刚刚讲到的第1款到第3款的情形。换句话说，如果你已经可以预期到，哦，已经可以预期到说呢，好，我们这个行政处分之后可能会有变动，那我们就不给你损失补偿，哦，因为你自己都已经预料到，甚至呢是你自己没有履行一个你应该要有一个所谓的负担所负的义务，哦，所导致的一个行政处分的废止，这时候你还要求这个损失补偿呢，就太不合理，哦，就太不合理。好，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116页的这个阿拉伯数字4的这个部分，哦，就是一个当事人可能没办法去完全预料的一种情形，哦，比方说呢，像行政处分所依据的法规呢或事实呢，事后发生变更，导致呢这个不废止这个行政处分呢，对公益呢会有一个相当的危害的情形，哦，所以呢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所谓的法规或事实的变更，哦，法规或事实的变更。那这个是第4款的规定，这当然呢可能恐怕是当时一开始呢所很难以预料的一件事情，哦，尤其是法规的变更，更不能够呢期待人民可以去预测这个行政机关它行政行为的一个结果。哦，那117页呢是一个概括条款，哦，是其他为了防止或除去公益上重大危害的情形。那这里我再次强调一点，哦，跟111条的第7款一样，所以的概括规定呢，基本上我们都要采取一个比较从严的解释的态度，哦，不然的话呢，这个只要你保留第5款的这个部分，其他的款都不用规定，哦，反正随便解释一下都可以去废止。好，哦，那在第4款和第5款的这两种情形呢，才会有损失补偿考量的可能性，哦，这是我们特别要去强调的，哦，所以呢，像这个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哦，比方说呢，我们今天申请一个这个建造，哦，申请一个建造在 A 地上面盖房屋，结果后来呢 A 地紧邻的这个 B 地，哦，突然它变成是一个军事重地，哦，这个事实状态发生变更了，哦，变军事重地。那或者是说呢，这个地目呢变成一个国防用地，哦，这个法规呢可能都跟着变更了。那这时候呢，你这个 A 地的建筑执照我恐怕就不能够给你继续维持了，哦，因为在公益的考量底下，那我们还是不能让你在这边盖房子，但是会给你一些什么损失补偿，哦，损失补偿，哦，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117页这里呢，同样的一个时效模式，哦，跟刚刚我们说废止这个违法的这个合法的负担处分的情形一样，哦，都是这个从废止时期呢，或这个指定呢，这个往后面的一个时间点开始呢，才会失效，哦，才会失效。那有关于不当得利和赠与物件的返还也是一样，哦，那118页这里呢，有关于相对人的这个补偿呢，哦，其实呢跟我们刚刚提到的也非常的相近，哦，这边呢我就请大家呢自行参照就可以，哦，那有关于这个处置期间的部分呢，哦，也是在这个我们看到119页的括号四，哦，括号四，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24条的规定，也是应该要在这个废止原因发生后2年之内呢要做，哦，也是为了确保法安定性，哦，确保法安定性。好，那这是几个这个大概这4种的排列组合，哦，4种排列组合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类型。那我们看一下，哦，看一下一个这个120页，哦，这边呢有几个实务见解，哦，不见得每个都要看，我只带大家看几个比较有趣的部分就好。我们看一下120页，好吗？122页，好，122页是这个判决里面的其中一段文字就可以了。 我看到112页这边上面这里一样黑底字，看划底线的部分，说呢，就这个奖励金的发给人是收益行政的处分，那奖励金领取人所立的这个切结书呢，是类似这个负担的这个付款而为准负担。那本件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申请终止这个噪音，那上诉人废止这个所谓的这个行政处分，是属行政处分的废止啊、哦、等等啊、哦。好，那进一步呢，我们看到123页啊、哦、这边、哦、这个判决很长的啊、哦，记录了它比较长的一段。123页这里一样，我有黑底字和划线的部分啊、哦。他说呢，因为受益人呢及被上诉人呢未履行准负担，所以上诉人呢自得依这个上阶行政程序法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123条第三款的规定啊、哦，废止先前的核准噪音及发给奖励金的受益行政处分，并且呢依照125条但书的规定啊、哦，那。让这个奖励金的发给人是溯及既往的这个实际效力，哦，实际效力，这个哦，这个问题其实还蛮有趣的哦，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可以连接到上次我们讲到有关于付款的啊、哦、这个问题。上次讲到付款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提到过切结书，哦，切结书，我们说呢，切结书在目前的一个学理上以及呢部分的实务见解，我认为呢，它其实是一个单务契约，哦，一个单方面负担义务的契约。但是呢，有些切结书呢，在我们的实务上还是被归类成一个所谓的准负担，或者是我们这个判决里面所讲的类似这个负担的一个付款，好，类似负担的付款。那这个判决呢，它的一个所涉及到的问题是一个奖励金的问题哦，奖励金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是这个，比方说好，我们讲林务局好了哦，有个单位叫林务局。林务局呢是一个很，它管的地方很大，所以森林的地方呢就是林务局管的，哦，就林务局管的，包含像林务局有铁路哦，所以像我们这个台铁是管这个铁路嘛，像大家知道阿里山小火车，我就翻了2次那个小火车了，哦，那个都不太敢去坐的。那这个小火车呢，它的一个这个主管机关哦，其实不是台铁，是林务局的，哦，它以前是运那个木材的，后来去装人。去等于运人这样子啊，当然呢，这个保养上面或许那个就会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林务局呢，哦，他为了要奖励造林，因为他管森林嘛，哈，当然希望说那个这个林能够多一点，哦，能够多一点。那林务局呢，比方说呢，跟一个某甲之间呢，哦，就会有一个关系吧，哦，比方说像什么，像这林务局，然后他自己可能人力不够，哦，林务局他人其实不多，哦，其实不多，但是他管的森林很大。哦，所以他有时候为什么大家会看到什么山老鼠把树都砍走了啊？林务局都没发现，不能够怪他们，因为他们编制呢实在是很有限。那这时候呢，为什么比方说林务局为了要这个让这个树里面越来越多，哦，所以呢，他跟甲之间的有一个关系。我们先不讲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说林务局啊就发放给某甲一笔奖励金，我们就简称了造林奖励金。好，造林奖励金。那某甲呢，他要回馈什么呢？回馈要种树，简称种树，好，种树，种树。那这个树呢，不是随便乱种，哦，不随便乱种，不是就随便种个榕树呢，这也叫种树。这个种树呢，它的树种啊，哪一种树？树种。还有呢，它的一个这个相关的那个数量，都有一些规定的。哦，都有些规定，它地点也有规定，哦，地点，哦，不能够说呢，我今天在台北车站前面，我就给你种两棵红豆杉木这样子，哦，那这个尤其像那个榕树，哦，像榕树为什么说榕树不是一个很好的行道树？在台湾很多榕树，因为榕树它那个根呢是很有力气的，它会把那个人行道整个翻过来，哦，翻过来，而且呢。有这个民间的传说，就认为呢榕树是比较硬一点的啦，哦，所以那晚上的时候，不然不信的话，就去走走看那个榕树群、哦，去很多嘘嘘有没有，哦，那就算大概就算你不相信的人，大概去也被吓死，哦，因为这看起来就有点鬼影幢幢的样子，哦，而且呢，一到夏天的时候，那个榕树不是结果子吗？哦，满地都是果子，然后踩来踩去呢，烂成一团，哦，也很难看，哦，所以呢，这时候树种会要求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要对你有一定的要求等等，哦，那这个种树的义务呢，通常它的表现形式哦，都是用什么？都是用一个切结书的方式来表现哦。切结书说，哎，我一定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哦，我种一定的树这样子啊，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又可以把问题呢，再跟依法行政原则稍微扯上一点关系。我们这边讲发一笔这个奖励造林金哦，是 怎么样发的，依照什么样的规定来发。我们知道所有的行政行为呢，基本上都应该要法律依据。好，当然有些这个给付的部分呢，它可以不要法律依据。好，但是呢，这个奖金到年金，它是不是一个重大的给付呢？我们看起来不太像是重大给付。哦，这个金这个金额也没那么多啦。哦，那放这个发的人呢，这个受理的人呢，其实数量也这个不多。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奖金到年金呢，它其实它只要一个什么，它只要有一个这个依据就可以。那这个依据呢，不见得是要有这个法律层次或者是授权命令的层次。那的确呢，这个奖金照领金哦，它的一个依据呢是一个照领要点的规定，一个奖金照领要点，依据一个要点。这个要点呢，其实它没有法律的授权，哦，并没有法律的授权，所以它比较倾向的是一个职权命令的性质，哦，职权命令。好，那这奖金照领金的一个发放呢，本身呢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好，就是行政处分，我这边所讲的。好，那这时候呢，他要种树嘛，好，就种树等等。好，他就整个关系呢，大概是这个简单的背景呢，大概是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当然，这边很多背后的故事呢，可能大家看不到。那最常发生的故事是这个样子，因为奖励照领金呢，它其实不是由林务局呢这边直接发放的，它是由林务局把钱呢交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呢再去发给某甲，哦，再发给某甲，好，所以呢，真正发钱的人呢不是林务局。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当你帮人家发钱的时候，你会不会慷慨？当然慷慨，尤其地方政府你要选举嘛，哦，所以呢，我钱多发一点，哦，那个大家都记得我的恩惠，哦，都记得我的恩惠。就像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说，哎，这个替代役啊，哎，为什么他那个替代役的那个背章上面还要签那个署长的名字？哦，某某署长进政，这问题我很早就发现了，哦，你在陈光鲁当兵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替代役。那弄得很丑丑的一个背带在那边跑步哦，然后气喘吁吁的样子，然后就特别去注意看了一下，哎，为什么后面要有一个署长某某某进政？哦，这蛮奇怪的哦。那时候我就心里就很纳闷，说这个迟早哦，大概会被人家批评啊。果不其然就被人家骂了哦，所以看起来就是不伦不类哦，不伦不类。但是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让大家都记得署长的恩惠嘛。哦，这署长给我这条这么漂亮的绶带哦，给我权力这样子。那所以呢，在发放照领金，其实不是只有照领金而已，很多有地方这种发放的东西呢，大概都是就是从宽哦，就是尽量发，好，哦，尽量发，反正不是我的钱嘛。好，今天，哦，就是某甲拿了照领金这个奖励金之后，拿了钱呢不做事了，哦，拿了钱不做事，那拿了钱不做事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哦，那就是今天这个判决的一个背景，哦，判决的背景，依照这个判决呢，他把窃结书呢当成是一个什么？当然，我们先讲判决的一个这个认定，当然是一个准负担的付款，好，准负担的付款，好，准负担变成是一个准付款，好，准付款。所以，当你没有去履行这个准负担的时候呢，那你的这个照领奖励金呢，可能就会就被撤销，哦，就被撤销。当你没有履行的时候，你没有履行的时候呢，那你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处分呢被。这个被子，好，抱歉，我们要讲精确一点，好，依照我们的123条的第三项第三款的规定呢，可能就会被子，好，被被子，好，被被子。那这个本案当中就是这样子，它的背景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好好种树，好，你没有好好种树，你没有履行呢，你当初呢窃结呢要承诺，好，要履行这个义务，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你的主行政处分这个部分呢被子掉。那想这个，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呢，如果我们把窃结书看的是目前我们比较多数的学说赞成它是一个行政契约，好，哦，行政契约。如果这窃结书是行政契约的话呢，那你没有履行这个契约的内容，好，哦，没有履行契约的内容，那是不是可以构成一个所谓的废止的一个这个可能性？哦，这部分呢可能就另外还要再做讨论，好，哦，另外再做讨论的。不过呢，在我们目前看起来实务上呢是把。底下这个窃这种，尤其奖金照领这种窃结书呢，看成是一种付款的性质，因为你没有履行这个付款，哦，这个负担的付款，所以呢，我撤销，我废止你的行政处分，哦，废止你的行政处分。那如果说你把它看成行政契约的话，单纯的没有履行这个行政契约，是不是可以构成主动废弃，哦，这个照领这个奖励的一个事由呢？恐怕就会有些困难，哦，恐怕就有些困难。好，那今天呢，我们如果好，我们今天真的把这个奖金照领金呢给撤掉了，哦，给撤掉了，那这时候进一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连接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不当得利的问题。这时候某甲呢，因为你已经没有受领什么，没有受领这个照领奖金的一个基础了嘛，哦，对不对？因为呢，当初这个我 你没有错，我给你这个这笔钱，但是呢，因为你没有履行的义务，所以呢，现在变成什么？你拿这笔钱呢，就是不当得利，好，不当得利。那这时候我们要跟某甲你要追回这笔不当得利的时候，好，比方说追甲的不当得利。那刚刚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争议了嘛，对不对？我说追一个公法上的不当得利，有两条路可以走，对不对？一个是呢，你进行一什么，进发行政处分，好，进行发一个行政处分。第二个呢，是你提起一个一般给付之诉，好，一般给付之诉，好，一般给付之诉。那进行发行政处分这个观点呢，为什么被他批评？其实我们从这个例子呢，也可以让大家呢更去了解一层，更去了解一层。为什么刚刚特别要讲说这个有一个依据呢？是奖励照理要也是一个职权命令的规定。为什么呢？其实我就要跟大家讲这一段，这一段。如果我们依循这样子的观点，依循这样子的观点，好，我们今天如果要发一个这个行政处分，这个行政处分大家要记得，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利的行政处分，是一个不利的处分，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追还不当得利的一个处分。好，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行政处分呢，跟法律保留。好，行政处分跟法律保留。我们说呢，你要发一笔钱出去的时候，这时候呢，你应该要有法律呢来当做依据。只是呢，因为你要发钱出去嘛，好，而且这个钱呢又不是什么大钱，跟人民的这个所谓的基本权的一个行使呢，并没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并不是一个真正极度重要的给付。所以呢，你只要有执行命令就可以。但是反过头来，当我要把这笔钱拿回来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拿回钱来呢，这是一个什么不利处分？好，是不利处分。这恐怕呢，就不是你单单用一个职权命令就可以去做的。所以这时候呢，就会面临到一个可怕的问题是，你如果要进发行政处分，直接就会被质疑说你为什么欠缺法律依据？好，欠缺法律依据。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两个学说里面，明明这个学说说所谓的进发行政处分这个说法会比较方便，那为什么没有被我们实务上所广泛的采纳？即使有些人偷偷摸摸的做，但是呢，并没有光明正大被这个行政法院采用。那学者呢，更是对这个部分呢比较保留一点。问题在哪里？就在于说，我们可以从这个案子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会造成什么？比方说，如果你真的要追还一个这个不当得利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虽然说是你发给人家的，但是问题是你要把它追回来呢，还是一个对人家财产权的侵害。那这时候呢，你的法律依据在哪里？你说呢，我的奖励照领要点没有规定，问题是你这个规定呢，也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职权命令层次的规定。这时候呢，你还是什么，还是一样，欠缺法律上的依据，一个真正有利的依据。所以为什么之后会导引出一般给付之诉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呢会引用到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德国法上的反面理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你就可以用另外同样用处分的方式呢把它要回来，原因就在这，原因就在这里。我想这个例子呢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更认识这个学说之间的一个这个见解上的一个歧义，所以呢讲白话一点，当你用职权命令呢发出一笔奖金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体认，你可以用处分的方式把它发出去，但是呢，你不能够呢用同样的这个规定呢把这个钱要回来，所以就有点像什么做法自毙，就是说你可以发，但是不能够拿，不能够拿回来。那有些人心里会觉得说奇怪，对不对？这明明是我给你的啊，那我把你拿回来有什么不对？的确在德国法上面呢，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德国法上认为呢，这种补助款的发放，这种奖励金的发放，这种奖励或补助呢，不是人民财产权的一部分。就是不是真正你的财产权，比方说我今天领这个失业救济，那我今天领这个什么什么钱，什么补助款，你不能，比方说我今天突然不发了，不给你了，你可不可以说呢我财产权被侵害？这个不算财产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在这个补助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所谓的这个补助是部分之用，这个部分它不是财产权，它不是你本这个等于说本质上面宪法所保障的财产权。所以呢，如果是用德国这个观点来看我这个问题的话，当然就会不太一样。不过呢，我们今天并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呢，不管你怎么去拿，他只要拿了之后，这个就是他财产权的一部分，你要去把拿回来呢，就是侵害到他的财产权。那抱歉，这时候你就应该要有法律依据，所以呢，变得要 你要提起一般紧急之诉的方式呢去加以请求，不能够呢用一个没有法律依据的状况底下，你发一个行政处分呢去把人家这个钱拿回来，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那这个是在实务上面的这奖励造林要点的一个相关的疑义呢，其实是被人家讨论了很多的，尤其是在这个大概去年吧，好，去年这个中研院呢有一场研讨会，就是行政管制与行政征送的研讨会里面的李慧忠老师呢也特别就这个议题呢来提出报告。当然有些观点呢我不尽然赞同，他有些这个里面的一些观点等等，他包含说他认为说这个林务局跟某甲之间其实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的，一个行政契约关系，所以呢我们这大家听听就可以，就是说因为他们行政契约关系，所以呢这个你如果林务局呢把这个钱追回来呢是基于行政契约的一个请求而已，基于行政契约做成的行政处分，这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是不是可以把行政契约当成是依法行政原则的这个法，这个我们之后会讲到，其实这是可能会有问题的，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说依法行政原则的法当然是要比较严格的多解释，如果我们用行政契约就可以当然的，当作是法的一种，那依法行政原则迟早会被架空，就随随便便都定一个契约，然后呢就用这个契约呢来当作无限上纲的一个工具就好，不过呢从他这篇报告来看的话，其实有很多观点呢事实上是值得去参考，那也知道从这个议题呢在实务上有它的重要性，就补充在这个地方，然后让大家更去认识呢有关于公法上不当得益的请求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疑义。好，那这是有关于行政处分的撤销，主动的撤销跟被指的这个部分，我想问题呢应该都很清楚，都很清楚的。好，那请大家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个一些相关的问题，好，请大家问题来讲有关于撤销跟废止的这个问题呢大家都不会太难，不会太难，大家可以请先看一下我们讲义的169页，好，169页的第八题，好，一个东吴大学的一个考题，这个题目不会很难，好，不过呢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好，说呢设航线呢原有甲乙丙三家航空公司分别经营这个各专约占了各三分之一的这个市场，现在呢甲乙两家呢这个向行政院公民交易委员会啊申请这个共同经营并且共同推出了一个1元的这个机票优惠方案，那经过公民会的审查后就许可了，但是丙公司呢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经营啊将会对丙公司呢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损害，所以呢就向公平会呢提出抗议，要求啊撤销原先的这个许可，那请问呢丙公司，第一个丙公司有没有这样的请求权，第二个呢如果公平会重新检视这个许可处分认为呢的确有瑕疵，是不是呢可以自行去撤销，那后面这个问题呢当然基本上如果你认为有问这个当初做的这是违法的话，当然可以自行去撤销，当然可以自行撤销，就是117条有关于行政处分撤销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说丙公司呢有没有这样的请求权，我们说呢是基本上是没有的，这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问题。117条呢123条这些有关于行政处分的主动的撤销或跟废止呢，其实你人民可不可以用你自己去请求，然后呢说你行政机关呢必须要接受这个请求来做撤销或跟废止，我说这个部分我们要先可以先讲的结论是说人民是没有请求权的，是没有请求权的，换句话说呢行政机关这里他对于什么，他对于这个他要不要做成这个所谓的一个撤销或废止的一个行政处分的行为呢，他本身的第一个他不受人民的一个这个主张的拘束，第二个呢他对于要不要做成了他有裁量权，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好，这是这个第八题，这个算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呢大家可以另外可以参考168页的第六题，这边就不再这个赘述，不再赘述，像这个都写的这些争点我们之前都已经看过，为节省时间呢我这边呢就先把它保留给各位自己去参考就可以了。好，那进一步呢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呢，在我们讲义的这个140我们看到，我们直接看到139页，139页的小的进阶案例，我们用这个案例呢来为我们的行政处分的撤销跟废止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据点，好，说呢有某公司啊它原来一个名称呢叫做番茄树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2000年2月3号呢向经济部申请这个备查这个变更登记名称呢为番薯网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这个番薯网公司，那只要番薯网呢跟另外一个公司很名字很像，有没有，就叫番薯藤， 就番薯藤公司呢就认为说，这个番薯网公司呢用的这个名称啊，这个违反了当时的公司法，现在已经没有公司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说，同类业务的公司呢，不论是否属于同一种类，是否在同一省市区域以内呢，不得使用相同或类似之名称啊，唯有呢向经济部呢提出检举。那经济部审查之后就认为说，这两个公司啊名称啊的确很像的确很相近，所以呢就在2000年11月13号呢撤销备查这个番薯网公司变更名称的登记。那后来番薯网公司呢提起行政争诉，在诉讼程序当中呢，公司法突然修正，修正完之后，十八条第一项就改成说呢，公司名称呢不能够跟其他公司相同，如果呢已经标明不同这个种类或可知区别的文字，就视为是不相同的，就大幅放宽了有关于公司名称跟其他公司可能有相同或近似这样一个限制的规定。好，那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经济部应该怎么做，第二个行政法院呢要怎么判，要怎么判。这个问题呢其实还蛮有趣的，说我们知道看到一个行政法案例，我们先找出它的行政行为有哪一些嘛，这个案子里面的行政行为有哪一些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申请备查变更，在第二行这边申请备查这个部分那后来呢当然就是给他备查。那第二个行政行为呢在什么，在撤销备查，就在倒数一二三四五，倒数一二三四五六，倒数第六行的最后面这边有个撤销备查，撤销备查这两个行政行为。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准予备查，当然他没有写准，然后是申请，一个准予备查。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什么撤销备查，撤销备查。有关于备查的法律性质呢，我想我跟大家也提过，我们说有核准还有备查。备查基本上呢它只是什么预备来查考而已，所以它基本上都只是刑事审查。那在我们目前的行政法院的见解里面呢，其实大概比较多数稍微偏多数的认为呢，备查它只是一个观念通知而已，但是呢还是有些行政法院认为呢，这个备查是行政处分的一种，要做实质上的认定实质上的认定。那这里呢我们就先跟大家把这个问题先处理一下，因为大家的误解。说备查呢它有两种说法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认为它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观念通知而已观念通知。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一个行政处分行政处分。那本案当中呢，其实你公司名称呢有没有被备查，其实对执行的权利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绝对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意思表示而已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应该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应该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所以呢既然备查是行政处分，所以呢准予备查或撤销备查呢当然都会变成是什么，是行政处分是行政处分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处理到这个比较基本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它这个整个的结构整个的结构很简单这边有个撤销备查，有个准予备查，对，这两块红色这两块。简单来说呢后面这个撤销备查的行政处分呢其实就是来什么撤销前面的准予备查，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典型的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17条规定所做的撤销就是我们刚刚呢花了点时间去讲行政处分的撤销这种很典型的违法行政处分的撤销因为当初呢给他这个准予备查的这个处分依照当时的公司法的这个规定呢是不应该允许的是不应该允许的他我们等于透过后面的一个撤销的行政处分来矫治了这个瑕疵这个法律状态的瑕疵这是他的一个背景事实背景事实。好，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二个小题这个我们都已经写得很详细，我们就简单的讲它的一个主轴就好。行政法院呢这时候要怎么判决这时候怎么判决好，这时候呢行政法院这时候我们争讼在什么地方，争讼的是后面这个撤销备查的一个行政处分嘛，因为呢番薯网公司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撤销呢，为什么要撤销我这个，我认为说我这个名称没什么问题啊，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撤销备查的这个行政处分就后面这个处分呢是有问题的，他对这个后面的处分呢去提行政争讼提行政争讼，他希望呢能够成功的什么成功的把这个撤销备查的行政处分呢把它撤销掉，由法院撤销掉，撤销掉之后呢前面那个准予备查的处分呢就会复活起来， 因为它就没有被撤销嘛。哦，这点呢，我们在之前呢跟大家讲到过，有关于这个有关于所谓的国父纪念馆，然后或者是像一些文教机构等等，它的一个这个文物的一个证明书的一个变更有点像。哦，用后面这个，比方说200万的认定呢去变更掉之前2亿的认定，这时候呢，如果我可以成功的把200万的认定撤销掉，那之前那个2亿的认定呢就会复活过来。那这里也是一样，如果我可以成功的把这个撤销备查的处分呢撤销掉，那前面这个准予备查的处分呢就会复活，好，就会复活。所以呢，这时候本案的这个争执的一个标的所在呢，就这个撤销备查的行政处分呢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行政处分？好，事后行政法院呢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哦，他当然会看到，他也会知道说，哎，法条变更了，好，法条呢已经在这个2001年的11月12号呢已经变更了，哈，2001年，好久以前，好像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非常怀念的一段时光啊。那这个那时候变更了，好，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上一个柯邦芝老师的课，柯邦芝可能有些人都有看过了。那时候呢，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他先生还拿一束花，把小时送给他，哦，就是间谍情深这样子。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哇，这个错愕了一番，哦，就是反正那时候小孩子不懂事啊，不懂得跟着拍手，我只觉得说有点恶心，但是后来想想觉得是很非常可贵的。那那时候呢，我记得刑诉我是上那个和尚先老师，哦，大家可能不见得有人听过和尚，就不是那个剃头那个和尚，哦，是和尚先，哦，另外一个。那何老师呢，也是他在陈福生老师的忌日。哦，陈福生老师大家我想应该比较知道，是很老牌的一个刑诉讼法的老师。他这个提到陈福生老师的那天，提到陈福生老师的时候，就突然哭了起来。哦，就是一个70几岁的老人家呢，哦，就在课堂上面就掉了眼泪这样子。那我呢就觉得这个场面呢，我不是很喜欢，然后觉得有点怪怪。但是后来可以体会他的心情，哦，他的心情。哦，可能是2001年，哦，这个时候是一个那时候是反正 good old days 啊，哦，已经过去了，哦，我已经老了。那好，那法院就看到说，哎，2001年的时候，就是哎，这个已经撤销了，哦，这个法规已经变更了，哦，法规已经变更了。那这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主张说，因为事后的法规已经变更了，所以呢，这个处分，哦，这个所谓撤销备查的处分就是违法的，哦，那这要回归到我们刚刚跟大家提过的行政处分的违法判断基准时，这是一个撤销诉讼，哦，一个撤销诉讼，因为呢，班书网公司呢会希望怎么样？好，抱歉哦。班主管公司会希望说呢，我们能够怎么样？我们能够去拿掉、撤销掉这个撤销备查的处分。那既然这是一个所谓的撤销，这个所谓的撤销诉讼的程序，那撤销诉讼的程序里面呢，我们说，既然它是撤销诉讼，所以它违法判断基准时是什么时候？就是行政处分的做成时，哦，行政处分的做成时。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撤销备查的行政，这个所谓的行政处分呢，我们说它的违法判断基准时是什么时候？一些详细一点，好，让大家比较清楚。顺便可以做个对照，好，它的基准时呢，好，是处分的做成时。既然是处分的做成时，那很抱歉，好，那很抱歉，好，因为它是处分做成时，所以行政法院会说，哎，它处分做成当时的法没有修。依照当时有效的公司法规定，啊，抱歉，他这个处分是合法的，所以你班署网公司呢要被驳回掉，要被驳回掉，哦，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回归到就是说，那经济部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置呢？哦，经济部，变成说你要回归到行政机关呢自己去做，哦，自己去做。那第一个小题的这个部分，我想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哦，就是行政处分的撤销嘛，我，哦，可以主动去再撤销掉这个撤销备查的行政处分，可以自己主动撤销。但这时候呢，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小小的问题，之前我跟大家再来提过的，哦，要不要等到法定就业期间经过才能做，哦，因为这时候呢看起来还在行政诉讼当中嘛，所以呢还没有所谓的法定就业期间经过这样子的问题。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呢让经济部去这个撤销这个撤销备查的行政处分？我们在结论上呢，我们说是可以的，哦，是可以的，哦，因为这个基于这个节省诉讼资源啊，好，基于这个人权保障的及时性等等，我们都认为应该可以去及时的这个撤销，好，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处分，好，所以这是经济部的处置，好，经济部的处置。那这边呢，我可能比较需要让大家去知道的是在第二个，就是行政法院的判决的部分，因为行政法院呢，他你要说他笨也好，要说他僵化也好，我没有办法，因为呢，他有他的 职权这个职责所在，他所认定的违法判断基准时呢，就是什么行政处分的做成时，好，行政处分的做成时，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认定的时候呢，就只能以那个时间点，在修法之前的时间点呢，来当做是它是不是合法的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认定。好，这是一个小小的例题，让大家作为参考。那讲义的142页以下呢，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行政处分行政程序它的重开。好，行政程序的重开，行政程序的重开为什么会有一些这个人呢会质疑说，哎，到底有没有什么必要性？那我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行政程序的重开？行政程序重开是规定在我们的128条以下。那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规范的一个模式是说呢，当一个行政处分呢一样，它的法定就业期间经过之后，那相对人呢或利害关系人，比方说行政处分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呢，你可以在一定的要件底下呢，请求行政机关呢重新呢来审查这个行政处分的合法性，并且呢做成一个新的行政处分，做成一个新的行政处分。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再审那样的感觉，没有？好，就是说呢，已经确定的东西呢，我用再审的方式呢，让它重新复活，让它重新审旧，好，让它重新审旧，这叫做行政程序的重开。那或许呢，同学心里就会开始想一件事情：既然呢，我们已经有一个法定就业期间经过之后，可以去撤销或者是废止这样子的规定，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117条以下。那这时候的行政机关不就已经可以重新审旧了吗？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再规定一个128条的程序重开？好，程序重开，好，它的必要性在哪里？好，是不是应该要这么做？那有些同学呢，可能心里面呢就会有一些疑问。那这样子的一个立法呢，事实上有它的一个道理在，好，它的道理在，这个可能会牵涉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到的这个例题，哦，东吴大学这个考题里面问你说呢，如果丙公司呢看到一个这个共同经营的一个这样的行为被许可了，被许可之后呢，他要请求撤销，有没有请求权的哦这个问题？好，我们回归到一开始来讲，好哦，整个程序重开呢，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刚刚讲到的行政处分的撤销跟废止，它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它也是行政程序重开的一种表现。明明一个处分呢，它法定就业期间已经经过了，那为什么它要重新审旧，重新把它做一次？所以呢，其实严格来讲，117条以下的这个情形呢，也是一种行政程序的重开。那我们就为了行文和说明的方便呢，我们就借用学术上面的一个见解，有一个大的概念叫广义的程序重开。好，广义的，好，程序重开。所以你今天写字都有点抖，很抱歉，因为昨天骑马，那个缰绳没有拉好，所以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没有办法跟大家上课哦。那但是手还是有点那个，有点怪怪的。好，那广义的程序重开呢？好，那分成两种哦模式，一种呢叫做所谓的我们刚已经看到的哦行政程序法。哦，就简称了哦117条以下。这边所谓的行政机关的主动的撤销废止，简单的写就好，撤销废止。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即将要谈到行政程序法128条这种所谓的，行政法128条以下。这个所谓的程序狭义的，有些学理学理上就把它称为狭义的程序重开。广义狭义呢，大家先不用管那么多了，这个只是说明上的方便而已。好，狭义程序重开，那这时候呢，同学的疑问呢，应该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对不对？好，既然都是程序重开，那是分这两个有什么实意在？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好，我们先讲哦。就前面这个行政程序法117条以下这种程序重开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层次的问题，两个层次的问题。哪两个层次的问题呢？我们在逻辑上面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如果我们要重开一个行政处分的程序，它其实分成两层，一个是不是要重开？什么叫重开？重开就是什么？我重新要审旧我当初做的决定。那审旧完决定之后呢，会有一个什么变更的问题？ 对不对？我可能审旧完之后，比方说你跟我讲 A 处分有问题，好，我看看 A 处分。我看完之后呢，我跟你说 A 处分没有问题，就做成了一个完全跟 A 处分一样的一个决定，有没有可能有？哦，所以我们在概念上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呢，是不是要重开这个程序，就是行政机关我要不要再重新看一次这个处分这个程序？好，那以及呢，我看完之后呢，是不是一定要做变更的这个程序？好，所以可以分成两层，这两层呢，简称为什么？简称叫做一个是是否变更。好吧，是否重开？是否重开？其实严格来讲，是否重新审视？我是不是要重新看这个行政处分？要不要重新看一下？一个是是否变更，以及呢，你看完之后有没有义务呢？哦，一定要改变，哦，一定要改变这个处分。同样的呢，128条以下这个程序重开呢，也会有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哦，是否重开以及是否变更。刚讲到这些行政处分的撤销和废止，它是否重开这里？行政机关呢？有没有裁量权？哦，有没有裁量权？这里呢，行政机关是有裁量权。简单讲，有裁量权。对于是否变更呢？行政机关呢也是有裁量权。哦，有裁量权的。那当然呢，我们要更深入讲的话，当然可以讲说呢，人民这时候有没有请求权？好，有没有请求权？我们人民呢是没有请求权，两个都没有，哦，两个都没有，哦，都没有。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117条以下这种行政处分的撤销或这个废止的，行政机关的职权的一个力量很大，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让人民怎么请求他可以，他可以不理你，哦，他可以不理你。他所有的作为呢，都是裁量决定，哦，都裁量决定。那这个裁量决定，当然呢，我们有些同学会想到说，会不会裁量瑕疵问题？当然可能会有，哦，不过是另外一回事了，哦，但是你要从这个另外的角度你去非难他了，哦，但是在本质上面来讲呢，他是裁量权的行使，所以呢，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司法原则上是不审查，哦，是不审查。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底下啊，这个128条，我们刚刚已经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128条这种程序重开？是呢，当一个行政处分的话，依据期限经过之后，哦，经过之后，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怎么样？可以请求重开。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应该已经给你非常非常足够的暗示了，就是在是否重开这一人民的这一个决定权会稍微多一点，会稍微多一点。那同样，我们从裁量权这个部分先来看，因为呢，它是什么？它是有个法定要件的。当人民能符合这些法定要件的时候，就应该要给他重开。应该要给他重开，所以呢，对人民而言，好，对行政机关而言，他有没有裁量权？其实严格来讲，它是一个技术处分。只要人民可以符合这些要件，好，虽然这些要件都很困难，你要达成当然不容易，但是呢，如果你可以达成这些要件，行政机关你不能够说呢，这个你不重开，好，不能够说你不重开，这是一个技术处分，你没有裁量权。另外一方面呢，人民有没有请求权？有，可以请求，因为法律明文规定，法定决定经过之后，如果人民有这些事由的话。你可以依法去请求怎么样？请求行政机关呢重开这个行政程序。那当然呢，如果回到要不要变更这里呢，球还是会回到什么？会回到行政机关的手上。我们给你保障是给你保障什么？你可以要行政机关呢重新来想一次这个行政处分，但是呢，想过之后的结果还是要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哦。所以呢，这时候呢，是否变更这一点还是一样，行政机关是有裁量权的，你也没有请求权要求他呢一定要变更，哦，没有请求权。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128条以下这种所谓的狭义程序重开？其实它的功能呢，跟我们117条以下的这种行政程序、行政处分的撤销跟废止，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于说呢，128条呢，人民他有什么？他有一定的请求权。那行政机关呢，他比较受到法的拘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说，我今天我不买账，我就不要。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去请大家注意的部分。所以128条的规定呢，还是有它的什么？还是有它的这个价值存在，而且它的价值好像在我们的实务上也是越来越高，哦，是越来越高。好，是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从广义的行政程序重开去理解，哦，我们的狭义行政程序重开它的价值在哪里？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在讲义的142页这里，哦， 就直接看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允许程序重开哦。好，我说先看一下概念哦，概念是说啊，这个在行政处分的法定就业期限经过之后，行政处分的相对人呢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符合一定的这个要件之下呢，可以请求行政处分呢重新审就，行政机关重新审就这个行政处分，并做成啊另外一个什么新的行政处分。当然这样的论述可能会有些人会误解说，是不是连做成新行政处分呢都可以去请求？当然这部分你请求权的范围呢，顶多只有现在哪里？现在说呢，这个你可以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去审就这个行政处分。那重开的要件呢，有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程序要件，一个是实体要件。好，那其实大家看完之后就会发现呢，这个要符合啊，不是那么的容易，好，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可以看一下，包含呢在程序要件的部分，第一个呢是必须呢行政处分呢的法定就近期间已经经过，这个当然是比较容易啊，你坐在这里睡觉睡一睡就经过了。那第二个呢是必须有什么行政处分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呢来提出申请，有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来提出申请。那第三个呢是这个必须呢被因为申请人的一个重大过失呢而不能够在行政程序或救济程序中主张者哦，这一点呢可能就要稍微去论证了。因为呢你法定就业期间经过之后，你为什么会做事者一个行政处分的法定就业期间经过你都不去救济，然后来跟我申请程序重开，那这时候你程序重开到底有没有道理？好，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就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去论证说呢，那为什么呢我没有办法在就业程序之内呢提出救济？好，为什么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那这一点的论证呢，恐怕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那除非你说，然后因为我被关起来，被老婆关起来，就不能出来，所以虽然说你也进不出去，等等，或者是说呢，因为在国外呢，在所以呢都没办法回来，现在国外还不是那种很先进的国家的国外，不能透过 email， 不能透过委员的方式去处理，那你只能什么？比方说，只是在非洲的某些可怕的国家里面，那你连那个时候有个老师呢去伊索比亚玩，我不知道为什么去那边玩，去伊索比亚玩，那搭那个伊索比亚航空啊，我就看到那个整个飞机破破烂烂的，然后那个翅膀看摇摇晃晃，好像一副翅膀就要掉下去的样子，就是一身冷汗这样。那时候呢，我在德国的时候我也去吃过伊索比亚菜，伊索比亚菜呢很有趣哦，它就是它没有筷子，也没有刀叉，你要用手抓，然后就用土在那边烤，然后呢每个人都穿得像那个就是土著的样子，然后呢就是拿那个就是每个都用手抓，在烫都用手抓了，都用手抓，而且每一餐呢非常的贵，我那一餐呢只吃了几个马铃薯而已，他只吃了几个那种我不知道什么肉，我不知道什么组合肉还是粉红肉不知道，反正呢那一餐呢大概花跳了快一百多块欧元，一百多块欧元的索马利亚菜，伊索比亚菜。而且呢真的是不但说不要说吃饱了，那个大概闻那个味道就饱了，然后很惨。那后来呢又去到另外一间餐厅也蛮有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体验看看，叫盲牛餐厅啊，我想可能有些人听过，在奥地利。那它是就是模仿这个你可能是盲人的样子，所以里面呢是没有灯的，是没有灯的，你吃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喝了什么你也不知道，那感觉也是非常非常诡异非常奇特。那大家会觉得说那这样付钱的时候可以少付两张钞票，会不知道。很抱歉，它只有两个地方有灯，一个是厕所，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付钱的地方，灯很亮，永远不会掏错，信用卡不会刷错，这样子。那那一餐呢也很贵，我记得那一餐大概花了300多块欧元，三百多块，我不知道吃什么，我真的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肉，是什么生鹿肉啊，还是什么，我是一点都不知道，还是袋鼠肉，还是松鼠肉什么的，我真的是真的，你听说有一块是松鼠肉啦，吃的都腥腥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赶快吐掉了，那一餐还是要300多块，那。真的是非常这个，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不过这种所谓的你要主张呢，你在法定就业期间经过这个的之前，你没办法提出救济哦。通常来讲，不太容易主张啦。在实务上面大概都不太这个要通过他们那一关都不太容易。这程序要检定。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为什么呢？没有在真正的就业期间里面呢提出这个救济。那实体要件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跟再审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紧密的相关性的。第一个呢是说啊。这个具有持续效力的行政处分所依据的事实呢，事后发生这个有利于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之变更者，一个持续的一个行政处分呢，它所发生的一个这个，它等于说在这个它的期间之内呢，它发生了一个有利于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变更，这是第一个情形。第二种情形呢，大家跟在此呢就完全那个味道都一样，就是说呢，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但以呢。 这个啊，但以如今斟酌可受较有利益的这个处分者为限啊，为限，只能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第三个呢是说啊，其他具有行政诉讼法里面所定再审事由且足以影响行政处分者。好，这个这三个要件，你大家看一看都知道，第三个要件跟再审几乎是绑在一起的啊。那再审的难度，我想大家应该都这个，就算啊，就算你没有去。这个没有去真正去玩过，我想应该也知道它的难度相当很高。这个所谓再自备，再自备之后到事务所去呢，如果你都被丢一些再自备的案件和一些这个事件的案件的话呢，就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是你的实力的备受肯定，另外一种是你还没菜啊，所以呢，这种一定会输的，就给你去弄一弄了。那就那反正年轻人嘛，多输几件没有关系啦，多输几件没有关系，那就给你磨练一下。那通常呢，你要主张再审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我们行政程序的重开，它基本上跟再审是什么？它难度是相当的，是相当的。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怎么样后续？好，我们说，假设我们先不管在实务上多么困难，那我们说呢，如果符合了程序要件，也符合了实体要件，那这时候会怎么样？这个去判断，好，怎么样去判断？行政机关要做成什么样的决定？就是另外一层的问题，好，另外一层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进行之前呢，我们之前呢，在讲到行政处分它的。这个分类的时候，我们稍微跳过了一个东西没有讲。我们再请翻到讲义的24页，重复处分以及第二次裁决。我们先把这个概念交代一次之后呢，回过头去我们再看程序重开的一些效果，那你大概也会比较更有这个哦，更有这个理解上的一个这个这个方便性啊。好，看呢，什么叫重复处分，什么叫第二次裁决？好，那当然这个，我想大家在学行政处分的时候呢，我想多少都会有听过。重复处分跟第二次裁决呢，好，我们先讲简单一点哦。比方说呢，我今天去申请一个东西，好，我们跟行政机关呢，比方说我们申请一个开发许可，好，申请一个开发许可，好，这时候行政机关给你驳回，好，给你驳回的。那驳回呢，第一封驳回的信里面就跟你讲说呢，好，台端所请的什么爱南照准，好，爱南照准，好，这个时候我们先看的最典型也是最难判断的一种重复处分第二次裁决哦，比方说。市政府，他跟，比方说甲公司之间，好，那甲公司呢，好，先提出第一次申请，我们就简称了申请一，好，申请一，好，这个申请一呢，好，那后来市政府呢就做了回应，好，回应，那我们就是讲，简称啊，第一个函，好，函一啊，函一。那这个第一个函呢，他就直接讲，我们就稍微简单说啊，就是台端所请的，我们就讲爱南造主，爱南造主，好，爱南造主，好，爱南造主，好，那再来呢，哦，这个甲公司呢，仍然是这个再接再厉，好，再接再厉，就同样的一个事实，同样一块地，同样的一个文件呢，重新再送一次。好，重新再送一次申请，看看会不会运气呢？看看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申请二，好，申请二。这时候呢，行政机关又给他一个函，好，又给他另外一个函，我们就简称函二。函二，这个函二里面呢，又把他驳回了，好，又跟他讲说呢，台端所请，爱南照准，完全一样的一个东西，爱南照准。这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好，问题就来了。如果呢，今天甲公司呢要去提行政救济，要打诉愿，好，因为他可能觉得说你没有理由呢驳回我的申请，要打诉愿。那这时候呢，到底你要对这个一这个函呢提诉愿，还是呢要对第二个函呢提诉愿？那更现实的问题是，诉愿期间的起算呢，是从第一个函开始起算，还是从第二个函呢开始起算？这时候呢，就是一个重复处分或者是第二次裁决的一个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好，最核心的问题。这时候呢，我们把焦点再缩小一下，重点在什么？在第二个函的性质，好，第二个函的性质，它到底呢是一个重复处分，还是第二次裁决？顾名思义呢，重复处分。它的 问题呢会在哪里？好，它的问题会在说呢，既然是一个重复两个字，对不对？好，重复两个字表示呢，它只是什么？它只是照抄了第一个东西，它照抄了第一个行。好，等于说把第一个行照抄一次，再发给你，好，再发给你。所以它并没有什么，它并没有经过实际的审究。好，所以呢，我们重复处、重复处分或重复处置呢，它其实呢有两个特色，好，两个特色。好，第一个呢是什么？它没有经过审究。好，没有经过审究。好，比如说真正的审究呢，已经在第一个函这个部分已经审究过了。比方说你的开发许可，你的开发一开发起来，可能哦，比方说它真正的理由就是说呢，这个地方的百姓会抗议哦，假设是这样子。那这个理由呢，它在第一次的这个函的时候，它已经审究过了。所以第二次呢，你看到他看到你又同样丢出这样一个申请的时候，他根本想都没想，就直接给你第二个函。好，第二个函是什么？他没有经过一个实际的审究。第二个呢是它的性质违和啊，它的性质。很多学说认为呢，所谓的重复处分，它其实本身的性质上是观念通知，好，是观念通知。不过呢，我跟老师特别强调过，啊，认为呢，他认为说重复处分呢，它还是一个行政处分，哦，还是一个行政处分，好，还是一个行政处分。不过我们先不去管它，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被当成有些学说当成是观念通知？问题在哪里？对，说因为反正只是一个通知你说，我就是把我之前的这个函呢，再重新告诉你一次嘛。所以真正发生法律效果，真正对你产生不利影响的是什么？是第一个函，不是第二个函。好，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但是我跟老师是说呢，它本身还是一个行政处分，只是呢，真正的规制效力是在第一个函。它其实这个讲跟其实都结果是一样，哦，结果是一样，就是重心呢不会在第二个这个重复处分，而是在第一个这个。这个拒绝这个函的这个部分，好，那如果是第二次裁决的话呢，它的特性呢，当然就正好跟重复处分可以做个对照。第二次裁决是这样，它经过审究，甚至经过实体的审究，好，实体审究，也就是说呢，当政府呢听看到讲的第二次申请的时候，他重新想了一次。好，重新想了一次，他刚刚说，哎，这里开发许可又来申请一次，好吧？上次我是跟他讲说呢，这个地方因为居民呢，这个构成分子比较复杂一点，好，所以我把他拒绝了。那我再想想看，然后想想之后觉得说，嗯，这个不但居民有问题，而且这个土质啊各方面的可能都有一些问题，好，可能都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又把它驳回掉。他经过实际审究，哦，那他的性质呢就没有争议，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好，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在效果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认定成是重复处分或第二次裁决，最主要的一个效果上的不同就是救济期间的不同。好，哦，救济期间的不同。那在救济期间的起算点上呢？好，哦，我们简单的写。好，如果是重复处分的话呢，必须要从函一呢，第一个函呢开始起算这个救济期间。好，哦，救济期间。因为真正的一个决定是在什么？不管你认为第二个这个函二这个重复处分的是一个行政处分也好，关键通知也好，它都不是真正发生本件的一个效力的处分。所以呢，你真正要讲它的一个就业期间的一个起算，好，其实从第一个函开始起算。那第二次裁决呢，正好可以做个相对，哦，必须要从就是它本身，因为第二次裁决要经过实际的审究，所以你要救济的话呢，你要从函二呢起算。救济期间，救济期间，这是两个不同的，哦，这个结果。所以呢，回归到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就在于说呢，当我们收到一同样的收到第二封函的时候，这个函二的时候，它的文字呢可能会有些许的不同，这是最好，因为实务上呢，我们要判断是不是一个第二次裁决重复处分的时候，如果呢，比方说我们在第二个函中已经看到说啊，太好了，他要把他的理由呢做了变更，本来就一个理由变两个理由，或者是本来就三个理由变成是五个理由，哦，那我们知道说啊，这的确是一个第二次裁决。那不排除说有个最极端的状况，也就是说呢，第二个函跟第一个函呢完全长得一模一样，好，完全长得一模一样，那到底他有没有真正去想过？有没有真正去实际审究过，就会产生一些判断上的困难，好，判断上的困难。那这时候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去讨论重复处分跟第二次裁决的地 方。那像刚刚我们已经看到过了，他有他讨论的实意，尤其是在决定就医期间的这个部分呢，他绝对有他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关键的作用。好，基于这样的理解呢，我们再回到讲义的24页去看，我想应该就会非常的清楚了哦。好，我们看到第一个重复处分或重复处置啊，好，是指什么呢？指这个行政机关呢，对于人民请求的事项，在准驳之后，对于人民所提出的相同请求呢，没有做实体上的一个再次决定，只呢做了一个先前处分内容的重申。好，那这是什么？叫做重复的处置或重复的处分。那这个啊，我们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以下这一二三这三点，三个注意事项，不用背哦，看看就可以。三个特色，三个消息要件。好，重复处分呢，与相对人对于处分所归置的对象呢，并没有起见啊，并且呢，对于原处分的一个事实及法律状态呢，并没有重新的评价，而且也不使用行政处分这个标准的记载方式哦，就是它也不会有一个教室的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哦，当然也不排除说呢，它重新又记载了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哦，不过呢，一般而言，如果是重复处置是关于通知的话，它本身呢可能比较不会去记载所谓的你应该要在几天之内向什么机关提起诉愿哦这样的一个文字。好，那底下这个注意的部分说，重复处分的性质呢仍然属于行政处分，这个观点是吴庚老师的观点。好，吴庚老师的观点，好，有些学说是认为呢，就直接把重复处置呢就认定成是一个关联通知。好，不过你不管把它认定成是一个行政处分或关联通知，它最后的一个，我说它后半段的这一个所谓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一样，都是要根据你的就医期间呢，都是要根据第一个这个处分的去起算，好，去起算。好，那底下看到这个第二次裁决呢，好，第二次裁决是说啊，这个行政机关已做成行政处分之后呢，在事实呢，好，及法律状态呢，并且还没有变更的情况之下，对人民重复提出的请求呢，做了实体上的审查，好，并且呢，看到25页哈，做出了一个新的裁决，好，新的裁决，就是说呢，在这个第一次的裁决呢，发生了刑事存续力之后，又就实体上的考，基于这个实体上的考量呢，哈，做了审查，但是仍以第一次裁决的事实或法律状态作为这个基础，好，作为基础。那这时候呢，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第二次裁决，好，第二次裁决。好，那它的区别标准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这时候一定有很强的个案性，好，因为每个案件一定是不一样的。这边就有提出几个可能的判断标准，比方说呢，像这个有没有做实体审查，好，有没有做实体审查，那底下这边有个后面有个学说可以跟我们等一下做个对照，好像如果是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28条重开所做的一个处分呢，一律视为第二次裁决。好，当我们一个行政处分被重开之后，那重开完呢，其实这个我们就已经实体审就了，因为你重开之后要就是你行政机关要再重新想想这个案子，那最后就算整个处分的结果跟原来的处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重新经过你的思考，你的实际审究，所以呢就会是第二次裁决。那底下呢可以看到，比方说呢主旨啊有没有变更啊，或者是说内容及法律上面呢有没有一些这个重要性的改变啊，或者是理由或教室记载有没有变更，这些都是客观上可以去判断，好，可以去判断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几个大概来讲是重复处分跟第二次裁决的几个这个判断标准，它的实意呢当然是在就医期间的起算，就医期间的起算，大概来讲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大家如果已经稍微了解过这个所谓的重复处分跟第二次裁决之后，那慢慢也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讲到行政程序法128条之前呢，我会先讲到这个部分。因为呢，在像刚刚我们讲到过的，这个经过程序重开之后的一个这个做成任何处分，都会是第二次裁决，好，都是一个新的行政处分。当然呢，它跟行政处分重开的关系呢，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子。我们先翻到这个我们的讲义的145页，好，145页中间这个部分，就是前面的部分都是整理。刚刚的部分就是说有关于行政程序重开的一个程序以及实体要件，好，实体要件这里我们要主要看到的是程序重开的处理，好，在145页中间这个部分，好，一个程序重开的处理，好，这一个这个栏位，好，我们说呢，对于一个人民呢，他请求要程序重开，他假设都已经符合了程序，也符合了实体要件，那接下来呢，我们怎么样去评价他的请求，或者行政机关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可以分成大概来讲三种大的情形哦。第一个呢是行政机关呢拒绝重新开启行政程序，从而呢也拒绝重新审就呢已经这个确定的行政处分。好，那这时候呢它的情形有两种哦。一 一种呢是行政机关告诉人民说呢，因为这个行政处分呢已经有存续力呢，不能够再处理。好、哦，这个当然是这个我想同学可能就会心里纳闷说，行政程序重开本来就是要针对一个已经具有行政存续力的一个行政处分去加以重新审究嘛。好、哦，那这个行政机关这样回不是很没有道理吗？的确是没有道理。不过呢，在实务上，行政机关的确有这样做回应的。好、哦，的确有这样做回应的。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重复的处置啊、哦，因为呢。他只是重申了之前的顶多就重申之前的一个跟之前的规范效力同样的一个东西，那可能同学就会讲说，那这时候怎么办？好、哦，这时候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把第二个情形也看出来看下去之后、哦、那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办、哦、第二个是说呢，行政机关告诉人民说呢，他不具备程序重开的要件，这是比较标准。好、哦，是说呢，比方说，你说啊，你因为你这个不可归责于你的事由呢，所以没有办法在法定就业期间经过之内呢，提起这个诉愿。但是我看你好像。是可以规则的、啊、因为我们的东西都送给你啊，那你也知道你的时间是多久啊，那你为什么会说呢你没有在法定就业期间这个之内的提起诉愿，我认为呢你不符合这个程序重开的一个128条所列的程序要件，所以呢驳回你的申请，好、哦、驳回你的申请。那不管你是对第一个或第二个这个行政这个所谓的重复处置也好或程序处分也好呢，你不符啊，因为你不符嘛，因为你去申请就是他给你打回票，当然不符啊，啊不符。这时候你要怎么做呢？这时候你可以针对什么？针对这个部分去打一个什么？打一个刻理义务之诉，请求他什么？做成一个准许重开程序的处分。好、哦，所以这时候呢，人民当然不服嘛，不服的话呢，就提什么？提刻理义务之诉。好、哦，一个刻理义务之诉。当然呢，像我们第一种情形，他是直接跟你讲说什么啊，直接跟你讲说啊，你不能就这个已经存续力已经经过等等。这时候呢，甚至可能已经构成一个代为处分，他根本就不做任何处分。那、啊、不过我们现在先不把问题分得那么细，我们就说呢，你可以提一个刻理义务之诉，哦、啊，刻理义务之诉或刻理义务的争讼，那要先经过诉愿哦、啊，来请求行政机关呢，哦、啊，要开启这个程序。好、啊，但这边我要。再跟大家强调一点是呢，我们知道呢，程序重开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是否重开、哦、或是否变更这两个层次。这时候呢，如果你就算你诉愿和行政双赢了，也只能确保什么？确保说呢，你重开了这个程序而已，好、哦，重开这个程序。当在于打开之后呢，最后会不会做成一个你希望有的结果？这个不一定，哦，这个还是不一定的哈、哦。但是针对如果我们行政机关直接跟你讲说呢，啊，你已经法定就业期间经过，或者是你不符合128条这个相关的要件，这时候你要提起一个什么？你要提起一个刻理义务的一个争讼。那第二种大的情形是说啊。行政机关呢也乖乖的重新啊开启这个行政程序，并且呢重新的审究这个行政处分，但是呢仍然维持原处分，好、哦，仍然维持原处分。如果还是仍然维持原处分的时候呢，就是什么第二次裁决，因为他重新审究了嘛，哦，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讲了一句话是说呢，这个所谓的经过程序重开之后所做的任何处分都会是第二次裁决，不管他的决定一样或不一样，都是第二次裁决，哦，都是第二次裁决，这是。第二个这个可能性，第三个可能性呢是说啊，行政机关呢重新开启行政程序，并且呢重新审究该行政处分，这是人民最希望的结果，就是同时呢废弃原来的行政处分，做成一个全新的行政处分。所以大概来讲呢，程序重开之后会有这三种大的情形，哦、大的状况。好，这是我们呢可以看到程序重开的处理。哦、那顺便呢也可以去搭配一下刚刚所看到的所谓的行政。这个处分的这个第二次裁决或者是重复处置，哦，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哦，这样子的问题。好，那另外呢，有关于程序重开的这个部分呢，哦，当然就是一些比较实务上面的一些问题，好、哦，实务上面的问题。好，那我们直接先看到，好，直接先看到这个，好，147页，最底下这个99年判制的。477号，好，这个是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哦。好，我们看到说，他说行政程序法128条第二项呢，之所以会这个对这个程序重开的期间呢，做了一些限制哦，这里是有限制的，是为了避免破坏法的安定性。好，如果说是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已经确定的行政处分，那这个关于该法128条第二项后段但书5年请求期间的计算。要怎么计算呢？哦，就产生了一些疑问。那这个实务建议是说，就是从90年1月1号这个行政程序法施行时呢开始起算，哦，开始起算，哦，这是实务上面的一个这个问题啊，哦，一个问题。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99年判字第600号，就上面这个，哦，我们 说128条的规定呢，就是他说上拍规定就是128条的规定，说利害关系人如果对于中央或地方机关呢，对于这个他人的这个行政处分呢、认为违法或不当，致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应该遵守这个法定期间呢，以之救济。好、哦，那如果在法定期间经过之后，依照行政程序法128条的规定呢，要申请这个撤销或变更别人行政处分。好、哦，这是法院的一个见解，认为说呢，好、哦，其实你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这两个是分开的，好、哦、是分开的，救济就归救济，程序重开呢归程序重开。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到这个146页这边的99年判字1016号的判决，好，1016号的判决，好，它后笔我们就看底下的黑体字的部分就好。他说呢，这个128条这个相关的规定，好，包含它的时间的这个时效这个部分的一个规期间的规定啊，他说都是指什么行政处分的在法定救济期间经过之后，不能够再以通常的救济途径予以撤销或变更而发生刑事确定者而言，好，这个刑确定力又是一个老派的学说了，这个老派的见解，好，应该是刑事存续力，不过没有关系啊，反正还是最高行政法院嘛，好，没有人挑战它。那非经实体判决确定的一个行政处分，符合上开规定者是可以去重新申请这个进行这个行政程序。那如果是经过行政法院实体判决确定予以维持的行政处分，那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呢，得再依再审程序谋求救济，不再行政这个所谓重新这个等于说重新开启行政程序这样子的一个128条规定的适用。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务见解，这是实务上面呢一直坚守的一个原则，叫做法院既判例呢最伟大。哦，就是简单来讲就这样子。怎么说呢？我们再看到128条这边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给人民程序重开机会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的时候，他能够程序重开的行政处分呢，是限于什么？照我们这个99年这个判字1016号这个实务见解，其实很多实务见解都是跟这个一样，哦，只是这个是比较所谓比较近期的代表性的。照法院的见解是说呢，如果经过我行政法院判决的，哦，已经判决确定的一个行政处分，这时候呢，它也有刑事存续力嘛，对不对？哦，它也是法定确定已经经过了，已经发生刑事存续力了，哦，或者他讲的这个刑事确定力了。那但是如果是经过法定救济期间经过这种法院判决确定的呢，就只能提再审，不能够提这个程序重开，因为呢已经有既判例了，哦，既判例的。所以呢，其实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学理及实务上面呢，对这个部分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争议，非常非常大的争议。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对于128条的所谓的行政处分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呢是什么？一种是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确定的处分。一种是呢，已经经过行政诉讼确定的处分。好，大概分这两种。好，分这两种。那这两种处分呢，它有不同的待遇。好，不同的待遇。好，我们先讲结论。好，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确定的行政处分，我们先讲实务见解。好，这是一个实务上的一个见解。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确定的处分呢，是可以适用128条的规定，可以做程序重开，好，可以由人民来申请做程序重开。但如果已经什么经过行政诉讼确定的行政处分，就不适用128了。那这时候同学说，那不适用128不是对人民很亏吗？就行政法院跟你说没关系，好，那乖孩子，好，你可以来这边呢，来再审，好，来再审，好，已经在我这边再审就好了，好，不需要呢再跟行政机关打交道，应该再审，好，这是实务上的见解，好，实务上的见解。那为什么呢？好，实务上会有这样的见解，那是因为对于法院的这个法院的既判例的这个所谓的敬仰关系啦。好，怎么说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经过行政诉讼确定的行政处分，这时候呢就已经有什么，在法院认定上是已经有个既判例。既然有既判例，我们怎么容许呢？行政机关呢再去审查这个 review 这个东西，哦，说审旧 review，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哦， 那之后呢，哦，可能当律师也好，可能当法官也好，当你可以去审查别人的东西的时候，或是你看人家写的东西的时候，表示你已经什么，你已经往上升了一级嘛。因为呢，你有人东西要给你看，通常你帮人家看东西呢，就意味着什么？绝大部分的情况意味着说你比人家高一级，你比人家高一级，哦，因为你才能够有权利去更改他的东西，哦，更改他的东西。但有些学校里面很多老师请帮他校稿，你帮他看看这个文字啊，然后补什么东西，那个是另当别论。但如果说在职场上面，哦，或在整个这个机构的一个设计上面，哦，你可以去拯救别人的东西呢，那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你已经是这个是比这个人，哦，被你拯救这个人还要再高一级，哦，高一级，这是一般的观念。这观念也套用在这个部分，就是说呢，法院会觉得说，哎，这个行政处分我已经看过了，甚至我做了一个判决哦，据说这个行政处分没有问题，哦，说行政处分没有问题。那结果呢，你行政机关既然可以在事后呢经过人民的申请，行政机关又拯救我的这个经过我机判例去保护这个行政处分，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行政机关可以拯救我法院的判决吗？哦，他背后逻辑在这边啊，哦，在这边。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会因为已经有机判例就已经看过，没有什么问题，你行政机关不用再看。如果呢人民这边还是有不服气，请他走再审，好，哦，请他走再审。不过学者见解正好相反，他认为说呢，128条的规定并没有什么，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哦，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并没有限制人民说呢，你不能够对于一个什么，对于一个这一个已经经过法院哦确定判决的行政处分呢，哦，你可以去提起这个所谓的128条的程序重开。所以呢，这样的见解形同于是限制人民的权利。本来人民可以提再审，又可以提128，你为什么要给他砍掉一条路呢？哦，所以呢，学说让学界对实务的这个部分的见解是有所批评的哈，学说批评，好，哦，批评，好，哦，等于说呢，不当的限制人民的权利，好，哦，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好几次研讨会都讨论过，甚至有一场研讨会呢，就是在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是没有一个一致性的共识。哦，那学者也是认为说呢，从人权保障的观点来看，你为什么要给人家这个不必要的限制？不过呢，在行政法院的观点会觉得说，这个为什么你不走再审呢？对不对？再审这条路很宽啊，而且钱才一点点而已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也不坚持不走再审那条路呢？哦，那学者认为说，不是不走再审，而是我本来有两条路，为什么让我只能走一条路而已？哦，是这个问题。哦，那到底哪一个是比较有道理呢？哦，其实呢，当然我是比较赞同学界的见解啦。我认为说呢，这个本来就不应该去做这样一个法无明文的限制，好，法无明文的限制，而且 review 这种东西呢，这种审查这种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像一般来讲呢，你说，比方说两个人在合办一个案件的时候，也是互相审查嘛，哦，这个你说谁比较高级，谁比较低级，哦，这个不需要那么敏感，哦，不需要那么敏感。所以这个行政法院的判决，虽然说是一个绝对主流的见解，而且是整个行政法院是一个等于说是非常有一致性的一个见解，哦，非常非常有一致性的见解。不过在学理上面呢，在它的一个理论基础上，似乎呢还是有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回过头去看到一个我们之前可能跳过的问题，在我们讲义的126页，哦，以下这个争点，哦，以下这个争点说啊。法院的判决的既判例呢，是否给予行政处分事后这个撤销或废止啊，哦，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哦，我们把这样的问题呢套用到行政处分的撤销跟废止。好，哦，比方说呢，今天有一个行政处分，它是经过法院的判决确定，有既判例保护它的，然后这时候呢，行政机关可不可以再去撤销或废止这个行政处分？那这时候一样有两说，跟我们黑板上所讲的情形完全一样。一说认为呢，哦，这个判决确定之后就不能够再做这个所谓的撤销或废止。不过呢，另外一说这学说见解是比较多数的，是赞成说呢，其实就算判决确定又怎么样，行政机关还是可以基于依法行政原则去撤销或废止一个行政处分。好，哦，所以这两个说法呢也是一样。这个实务呢，采取前面这个说法，哦，这个判决确定之后，行政机关呢不得再为处分的撤销或废止。那学术上面只是认为呢，判决确定之后呢，是不影响行政机关呢对于行政处分这个撤销或废止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职权上的行使的哦，这是两个完全配套的问题哦。那这一点呢，请大家啊，注意哦，尤其是实务见解呢哦，它的一个不合理性，或者是这个实务见解它所采取的一个观点啊，是大家特别要去注意的部分哦。好，我们就这场先上到这边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